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杭州两站的售票成绩超过九成，少量余票正在补货当中。再来关注，近日容祖儿受邀出席幻乐之城，现场演绎幻乐之作《如果没有明天》，分享一场善意谎言下的生死虐恋。容祖儿的歌声是整个作品的一大亮点，她演唱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两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作品的主打歌曲，用歌声为大家勾勒出爱情的悲欢离合。由周深与毛不易一起演唱的《如懿传》片尾曲《梅香如故》终于在上周发布了完整歌源，上线不到一小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2018的上半年，周深完成了个人的首次巡回演唱会《深空间》，除了让喜欢自己的粉丝朋友大饱耳福之外，下半年周深也希望在综艺以及第二轮个人巡演上与大家见面。最后来看，昨天由北京京剧院等单位主办的晋城礼运康静京剧老旦经典剧目唱段副伴奏发布暨导赏会在北京举行。本套专辑共录制北京京剧院老旦演员康静表演的十个剧目中的20个经典唱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 夏月光，听点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下半时段，我是巧克力韩韩立。是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呢，从当初的音乐礼品卡帮帮带你听天下，后来的全程都能点，到如今的爱得更久点，电台的点歌节目一直都在各位耳畔呢。如果你曾经在新浪韩立微博中留言点歌的话，那今天晚上很有可能送出你的祝福。这首歌是送给江小莫的，你要的歌曲，也希望你永远相信心中有童话，这世界就会有美丽的童话。 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